据报道，在南朝鲜由争取朴槿惠下台斗争日趋积极，由全国教师工会等一些团体组成的全国教师研究者实际会议12月5号在首尔的光华门广场举行记者会，要求朴槿惠下台，并发表了有3000多名教师和研究师签名的实际宣言。保健医疗工会会员们12月6号在庆熙医疗院前举行烛光游行示威，要求朴槿惠下台，废除劳动恶法，停止医疗私营化。民主工总12月5号和6号聚集在全国经纪人联合大楼前举行示威和烛光集会，要求朴槿惠立即下台等。佛教曹熙宗12月6号在首尔举行紧急记者会，并发表呼吁书，要求朴槿惠接受民心的要求，早日下台。另外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表明立场，将从12月7号到国会正式会结束那天为止，大力展开紧急国民行动，以敦促朝野政治圈迫使朴槿惠下台。